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如果上个星期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就会知道我开咗条谜题，就系话咧，今集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同上一集介绍嘅作家陈之凡系有关嘅。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咧？ 表面上咧系唔难估嘅，因为上次我哋讲时空之海嘅时候，其中有一篇嘅散文咧就系《时间的究竟》啦。咁佢咧就系爱因斯坦的梦嘅中译本嘅序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会介绍吓呢一本爱因斯坦的梦咧，都好似好顺理成章，因为我哋上个礼拜讲嘅时候就话啊，听完陈之凡讲嘅呢本书之后，都好有兴趣会睇噶。但系咧呢一本中译本嘅译者咧吓，亦都系我拣呢一本书想同大家喺遇见文学介绍嘅原因嘅吓。咁佢就系童元芳老师啦，咁佢系好著名嘅翻译学嘅教授。佢嘅呢一本爱因斯坦的梦嘅中译咧，喺译界咧大家都有好大嘅好评吓，甚至乎我记得我当年睇嘅时候咧。去找翻个原著去睇咧，嗰个原因系好特别嘅。通常我哋就睇完一个译本，觉得有啲不足吓，就想睇翻个原著啦咁样。咁但系咧，当年咧，我系觉得个中文译本太优美啦吓，即系佢文句吓措辞太好。究竟个原著有冇咁好啊？我想知。咁就去睇翻英文嘅吓 ，Alan Lightman 嘅呢位 MIT 嘅教授嘅呢本科学嘅小说吓，《爱因斯坦的梦》。咁睇完之后咧，觉得佢英文亦都系写得好优美嘅吓。咁所以系一个好好嘅原著同埋译本嘅配合啦。咁讲到呢度呢，其实大家都应该会知道啦，咁童元芳教授呢亦都系陈之凡教授嘅夫人啦，咁所以呢佢嘅时空之海里面为呢一本书写嘅序呢收录咗喺里面。而我哋今日呢就会介绍由童元芳教授所译 ,Alan Lightman 所写嘅爱因斯坦的梦啦。 咁如果上个星期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呢，可能呢一刻就会话哦，唔怪得知啦，上个星期黄念恩介绍呢一个爱因斯坦的梦嘅时候呢，佢就话哎呀，我哋都系冇剧透咁多，原来呢就是因为呢第二个礼拜我哋会讲呢个作品。 是啦，想留返啲今个礼拜讲。 其实呢童元芳佢本身除咗系好出色嘅翻译家之外，佢自己都有写作品㗎嘛。点解我哋今次会特别重点介绍嘅系一个佢嘅翻译嘅作品呢？ 因为佢呢一本爱因斯坦的梦嘅翻译系完全睇到童元芳老师嘅文笔吓，即系话佢嗰种优雅、准确、丰富嘅细致丰满嘅文笔咧，喺呢本书里边完全睇到嘅。咁而且延续我哋几个礼拜嚟有时讲到少少科学吓同埋文学嘅关系咧，我觉得呢本书都好值得即系一读嘅。咁所以就好似打破咗我哋一路以嚟比较少讲翻译作品嘅一个即系惯例啦吓，以后可能会有一啲机会讲翻。翻译作品啦，不过喺开始讲呢本书之前咧，我又想问秋婷一个问题啦。其实时间咧，你觉得系乜嘢嚟？ 对于我哋做呢一行嘅朋友，永远都系觉得时间系唔够嘅。 时间系一样， 尤其是可能咧喺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系觉得时间真系唔够嘅。遇见文学系好快过嘅， 系啊，因为讲得好匆忙都冇办法， 我哋讲得好悠闲噶啦，已经 系咁，我尽量悠闲啲啦，再吓系冇错，我都同意啦吓。时间我哋而家觉得系成日都唔够啦，时间系用嚟赶噶啦，或者系有时我哋由细到大吓，即系都有人话俾你听，时间系好珍贵嘅，要珍惜光阴。但系有时咧又觉得好似。唔觉唔觉咧，又嘥咗唔少嘅时间我自己吓。时间其实喺我哋中国文化里边或者文学里边咧，都成日提到就好简单嘅成语啦。有时我哋会话啊，会度日如年嘅吓。咁但系有时咧，光阴又如白驹过隙，即系眨下眼又过噶啦吓。变幻。又会是永恒的，即是流行曲又有得讲啦。咁另外呢，孔子就会话时间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就是好似河水咁样呢，一去不复返嘅。咁李白呢就话时间是抽刀断水，你想切断佢呢都唔得，朝如青丝暮成雪，又会过得好快，等等等等。咁其实呢好多文学都写过㗎啦。咁但係我哋又想问一个问题啦，真正嘅科学家 物理学家真正研究的时间的人，他们会怎样去看时间呢？甚至乎怎样用文学的方式去表现时间呢？咁我记得以前我第一次看霍金的时间简史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有一种即是好像小说咁的味道的，即是好像跟看小说是没有分别，那种刺激啊、悬疑啊，或者那种想象力，即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所谓折叠时空啊。咁究竟一个科学天才，譬如我哋最出名嘅，即係最知道嘅爱因斯坦，佢嗰啲伟大嘅理论会唔会都係透过一啲好有想象力，甚至乎好似梦幻咁样不合逻辑嘅喺潜意识底层浮现出嚟嘅梦呢，係佢嘅科学理论嘅一种启发呢？咁样呢本书呢就尝试做一个假设，虚构出即係喺1905年嘅时候，爱因斯坦发表佢好著名嘅三大理论嘅论文嘅时候呢，假设佢嗰段时间呢就发咗30个梦，咁然之后将呢啲梦呢用好优美嘅文笔写出嚟。 嗯，发表呢部作品爱因斯坦的梦嘅作者呢就係 Alan Lightman 啦，艾伦莱特曼教授，佢来自呢个麻省理工学院嘅。佢嘅背景都系科学嘅背景，同我哋上一集介绍嘅陈之凡教授都系一样嘅。咁我想问下，其实呢一部作品之所以会咁出名或者咁值得人哋欣赏嘅地方，会唔会同作者本身佢嘅身份即係有啲科学背景有关呢？ 咁呢个一定有啲关系啦，即係我哋觉得哇，真係一个科班出身嘅MIT 嘅教授写一个科学嘅小说，大家会觉得真係同一啲物理学嘅理论会有关啦。咁但係另一个亮点当然都系呢个小说嘅主角爱因斯坦，即係大家认为系20世纪百思不得其解点解会出现嘅一个咁样嘅天才。即係呢本书嘅特色就系第一，去虚构呢个天才嘅梦境，即係话天才呢唔系淨係我哋去分析研究，譬如话会唔会有好强嘅记忆力啊，好强嘅运算能力啊，好勤力啊。除此之外呢，其实可能天才好重要嘅一种发梦嘅能力。即係话你有冇一种想象嘅能力，譬如时间会唔会系永不终止嘅呢，或者时间会唔会其实突然间停咗然之后再开始返，而我哋平时每个人都唔知呢，有冇人嘅时间系唔同嘅呢？咁呢啲嘅想象力呢，如果你系识理科嘅，或者读理科出身，好似秋婷咁啦，咁可能咧，你会有一啲即系物理学上面嘅根据，你会觉得啊，原来都同一啲物理上嘅假设有关嘅。但如果你唔识理科嘅咧，其实都冇所谓嘅，即系话你去阅读一个时间嘅假设嘅时候咧，佢亦都激起你好多嘅想象空间咯。 嗯，其实咧 ，Alan Lightman 佢系学者啦，佢写嘅呢一类型嘅作品，无论佢系小说好、散文好，其实你觉得同其他嘅作家佢创作上面有冇话，譬如形式啊，或者结构上面，会唔会有啲咩其他嘅更加多嘅唔同啊？ 我谂佢个文类系一个特色啦，即系呢本书就 Lightman 自己就话系小说嚟嘅，但如果我哋睇开小说嘅人咧，就会觉得佢唔系好似小说，因为佢唔系话俾你听爱因斯坦发生咩事，佢翻工见到咩人，有咩情节吓，冇噶。佢中间有几个间奏曲，就讲佢瞓醒昏昏沉沉，或者系见到佢朋友讨论佢想研究时间咁样。咁但系咧，其他全部都系梦境嚟噶啦，咁所以佢既系小说，但系佢又打破咗小说嗰种直线发展，有情节有人物嘅结构啦。其次咧，佢又有一种散文嘅味道啦，吓，即系话好似有一段段嘅描述嘅梦境。咁而且呢个嘅文笔咧有诗化嘅味道嘅，吓，就系话乜嘢叫诗化咧？就系如果散文，我哋有时会叙事啊、抒情，但系诗嘅抒情同叙事咧，可能系更加跳接，更加系跳得远一啲，吓，嗰个逻辑嘅关系更加唔明白一啲，又或者系更加唔係好根据因果咁样下去重点咁样去描述一个细节。譬如话佢喺序曲里面啦，咁序曲佢开始嘅时候就话，在长廊尽处的拱门附近是一座钟楼，钟声六响然后停了。咁有一个年轻人呢卷伏喺桌前，咁然之后呢就喺一夜嘅骚乱之后，佢就嚟到佢嘅办公室，讲嘅就係爱因斯坦之前嗰晚开夜车，咁然之后呢就係嚟到办公室，咁手里面拎住20页抄晒嘅稿纸，就是要预备要寄给这个德国的物理学学部的有关时间的新理论了。展开了这个序曲，你本来小说就想着他会讲情节啦，那怎知道呢，他就加了一段的描述，他说细碎的屎声隐隐地飘进屋里来，即是城市里面的车啊人的声开始飘入来了，是牛奶瓶放到石板上的哼哼声。这个如果去过外国有送牛奶那些想象的经验，就知道整盘的牛奶摆在地下的时候 cling cling 那些 啲声啦吓。是马可巷里一家店铺里撑起遮阳棚时的压压声，是运菜车缓缓过街时剪节作响，是一男一女在附近的公寓里小声说话。咁呢段嘅描述咧，其实系如果你睇唔惯嘅话，即系睇少少做咩突然间我哋讲咁多声音咧咁样？但系佢就系示范咗，其实时间系乜嘢咧吓？我哋冇辦法描述時間嘅，如果小說裏面要講、嗯，但係頭先佢講嘅出面嘅聲音嚟嚇，一層一層鋪住一層嚇，然之後由嗰啲聲音嘅好細緻嘅描述咧，你知道朝早嚟啦嚇，你知道時間慢慢開始，一天又要開始啦咁樣。我覺得 Lightman 嘅小說咧，佢唔係科幻，佢亦都唔係嗰種好節奏明快嘅，要用好多科學知識去寫嘅小說，而係佢要用好文學嘅本質嘅特質，就係、是、有认为小说就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即是他告诉你发生着什么，一路时间是这样过的。他就用这个本质去讲回好本质地去问时间究竟是什么。这个就是爱因斯坦的梦的最重要的主题。 嗯，那里面的那30个梦，你又认为他讲了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呢？ 呢30个梦咧，每一个咧，其实都可以细读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即系联想一下，如果你有咁样嘅时间体验，会系点样嘅？咁其实呢30个梦，如果你话要讲本质咧，我谂就系时间系冇本质噶啦，即系话即系你 好禅啊呢句说话。 系啊，因为佢就系讲话俾你听，时间喺呢一个故事里边系不终止嘅。时间喺呢个故事突然间就话会停晒嘅，有一个城市嘅时间。另外一个故事咧就话，原来两个人只表系可以唔同嘅。另一个故事又话，原来住喺山顶嘅人咧，同住喺地面嘅人咧，山顶人会老得慢啲嘅，因为佢距离地心越远咧，个时间可能越慢。呢一啲嘅假定咧，都会话俾你听，我哋以为好知道时间系乜嘢，我哋知道一分钟有60秒，知道一个钟头有60分钟，但系原来唔系绝对嘅，佢嘅刻度，佢嘅转变有好。很多是我们不可触摸的地方。 譬如好像我做预计文学，我觉得那半个钟头真的过得很快。有时候可能你做一些不太情愿的事情，都觉得半个钟头真的度日如年的。 是这种相对时间可能大家都会有的经验。不如我们由他第一个梦开始倾起。他就是1905年4月14日的。他虚构了爱因斯坦的第一个梦。他就说，假定时间是曲向自己的一个圆，而世界重复他自己，完全准确的，而且是永不止息的。我为了这句呢，其实我就即刻想去那些即是 YouTube 那里去看看什么叫曲向自己的一个圆，都看了我好几分钟，即是说一个 sphere， 一个球体怎样自己曲向自己呢样。其实这句我觉得都挺有科学的意味在这里。如果我们纯粹说时间永不终止，咁你時間點樣永不終止呢？如果線性咁一個圈咁永不終止啊，定係一個面咁永不終止呢？其實呢句就係話一個曲向自己嘅圓，即係話好似一個球體佢中心咁不斷滾動咁樣，係無邊際無方向嘅永不終止。然後佢就開始去講啦，咁會係點呢？多半时候人们不知道他这一辈子的日子会一过再过，做买卖的不知道自己会再一次同人讲价，做政客的不知道自己会在不断运转的时间中无数这样上台或者落台啊。然后在每日日常生活里面，老板亦都不知道他每一件手织的毛衣会再次卖出，然后再次做出，每一颗被整出来的巧克力糖会再次送到客人的手中。他就不断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日做的事，我做的这个节目，秋婷你现在可能想一会去喝一杯水，在某一个时候会重新再做。然后呢他就再讲多一个具体的故事，他就说好像在格堡巷，就是一条瑞士的街里面的医院里面，就有一个女人就正是跟她丈夫告别。这个丈夫躺在床上呆呆望着她，因为两个月来她的癌症已经由喉咙蔓延到肝了，这样就是讲她患癌病的丈夫。然后呢一路讲佢皮肤点样萎缩啊、老去啊咁样。咁但係呢佢就话佢唔知道轻吻佢丈夫呢个动作呢唔系最后一次㗎。其实佢嘅人生系会重新开始，时间会重新开始。佢会重生啦，佢会再喺中学读书啦，喺苏黎世嘅地方画画啦，然后呢就再遇见佢丈夫，然后一起去游湖，然之后再生细路仔，然后某一晚丈夫返屋企嘅时候就发现喉咙呢 长咗癌症，佢就用一个长啲嘅版本故事，又讲佢会重新发展一次。咁我哋觉得冇乜可能啦。一般嘅时候，我哋觉得时间系即系孔子所讲，中国人所谂嘅吓，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吓，就系、是、好似河水咁，一去不复返嘅，过咗就过咗，系冇得翻转头嘅。我哋都系咁讲。但系其实喺物理学世界里边，即系最粗浅嘅理解啦，我哋所讲嘅，即系话折叠嘅时空又好，或者系真系会往复回流嘅话咧，呢、這个唔系唔可能。尤其是呢、這个我曾经请教过一个理科嘅老师啦吓，佢就话点样去理解呢一个梦咧？就系佢话你当一样嘢你谂到无限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系有机会会系重新再翻嚟嘅。假設譬如話時間係無窮無盡㗎啦，我哋相信，如果個時間一萬年後、一億年後唔會再有一個我出現啦，你覺得咁樣，但係如果再多一億呢，再多十億年呢，即係當一樣嘢係會無限嘅時候，你好難推返佢會唔會再有一個李秋婷出現㗎喎咁樣。 我就諗到輪迴啦。 係啦，可能係一種輪迴觀啦，又或者當佢有無限嘅可能嘅時候，乜嘢都會有可能發生。咁所以第一個夢呢，就係講即係人類對時間嘅第一個假設，就係覺得係一去不復返呢，佢就認為可能唔係嘅。咁佢就用呢一種嘅方法呢去打開愛因斯坦一個一個嘅好似物理學時間上面嘅假設啦，亦都打開咗一篇一篇嘅，主要係瑞士啦呢一個歐洲小城裏面嘅每個人嘅生活，咁去描述佢哋唔同嘅時間體會。 喺睇呢30個夢嘅期間呢，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多少都需要有啲科學精神或者科學頭腦先能夠理解。其實唔係嘅，入面當中有一啲夢呢，其實同我哋都相當接近，有啲因果關係呀，其實同我哋對佛家嗰啲思想呢都有啲類近。 好啊，不如我哋就聽一個片段先啦，睇下因果關係點樣係可以唔符合因果關係。 想想看一个因果不定的世界将如何，有时前者在后者之前，有时后者却在前者之前，或许因永远伏在过去，而果在未来，但期间的过去和未来本身是纠缠不清的。国会大厦后面的台地上风景绝佳，我罗河蜿蜒于下，阿尔卑斯山峭拔在上，一个男人现在就站在那里，心不在焉地一边掏口袋一边哭泣，没有理由，他的朋友却全不要他了，没有人再打电话给他，没有人再约他去小饭馆里吃晚餐喝啤酒，也没有人再请他来家里坐了。20年来，他一直是他朋友的理想朋友，慷慨、有趣、言语温和、情感充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台地这一刻以后一星期，这同一男人变得行为乖张起来，他成了色狼，羞辱每一个人，穿着发臭的衣服，用钱小气，不让任何人去他在罗本大街的公寓。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何者是未来，又何者是过去。 好啦，啱啱咧就听完咧爱因斯坦的梦呢部作品入面嘅选段，第七个梦啊，啱啱咧就讲到咧因果关 系。系啦，呢一段咧就系讲到因果关系啦。咁时间同因果关系，我哋觉得都好有关啦，即系话呢件事发生先，呢件事发生后，咁啊好多时佢哋有一个因果关系。咁但系呢篇嘅梦啦，就系话如果有一个世界因果关系系不确定嘅，咁会点呢？即係话有时发生喺前嘅嘢呢会去咗后面，有时发生喺后嘅又会去咗前面喎。因永远呢伏喺过去，而果呢就喺未来，但係期间过去同未来本身呢又会系纠缠不清。就咁读出嚟呢觉得好抽象啦。咁后面即刻有一个故事呢延续或者系演绎咗出嚟。佢话譬如有一个 男子企咗喺呢一个河边，咁然后心不在焉咁样咧，就系一边喺度揞呢个口袋啦，一边咧就喺度哭泣。唔知点解佢啲朋友咧突然间全部都唔要佢，突然间冇人打电话俾佢，冇人约佢去食饭饮啤酒啦。二十年嚟，佢一直对朋友都系好慷慨、有趣、言语温和、情感充沛。咁呢个好似一个因嚟噶啦，咁应该会达到一个好受欢迎嘅果噶。但系咧冇人揾佢吓，佢唔知发生咩事。然之后咧，就喺之后嘅一星期咧，这个男人咧就突然间行为乖张啦，就系咧变成咗一个会羞辱每一个人嘅人，着住一啲好污糟嘅衫啦，用钱咧非常之小气，唔大方啦，吓唔俾任何人去探望佢嘅公寓。故事发生到呢度啦，究竟我哋觉得边个系因，边个系果呢？咁我觉得呢个就好有趣嘅，即系话有时啲事情好似唔知点解发生，然后你自己再推出呢一个结果，咁究竟边样先嘅呢？系咪我哋有一啲唔好嘅性格隐藏咗，冇激发到出嚟呢？咁样，咁佢就用一个好实际嘅人生例子去讲，如果时间同因果系冇必然关系嘅时候会点样？ 咁啱啱我哋听咗咧呢个第七个梦之后咧，知道咗爱因斯坦呢三十个梦咧，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形式解构时间嘅唔同嘅形态啦。有时咧亦都会讲咧，时间系会停止嘅。 是啊，我好鍾意佢嘅一个梦，就係1905年6月17日呢个梦啦。佢就係示范咗佢唔单止去讲出时间嘅假设，而且呢佢用一种好人性嘅方法呢解释返呢一种嘅假设。嗰、那个梦就係咁嘅，佢就话呢呢个係伯恩市嘅礼拜二嘅一个早晨，咁面包师傅喺度拆面包啊，所有嘢都系如常咁样发生。咁突然间呢成个世界嘅时间都停止咗。停止咗，哪怕只是一个微秒，好细嘅啫，但系全个世界停止。停完之后，世界又开始翻咯。咁啊，面包师傅继续一路长篇大论啊，就喺度拆面包啊，其他嘅男女啊，继续喺街上行啊，咁样。咁我哋可以谂到吓，呢个应该都系一个物理嘅假设，就系话我哋以为时间系连绵不绝嘅，直线向前嘅。但系如果大家所体验嘅时间都一齐停一秒、一个微秒、半秒。其实我哋冇人会发觉嘅吓，咁嘅时候咧，即系已经系好令人哋有联想啦。咁但系更加微妙嘅就系呢个作者咧，就去解释，仲去引申，就话呢个假设就系如果时间停嘅时候，佢再开始翻咧，有时唔系咁天衣无缝嘅，佢嘅结尾咧可能会做得唔系咁好咧，就会令人咧有一啲特别嘅变化啦，咁佢就开始咗咧一段即系好短嘅爱情故事嘅描述吓，有一个他和一个他吓，一男一女啦吓，咁佢哋双方咧系未系好了解对方心迹嘅时候咧交往紧，咁喺一个晚上啦，本来好浪漫嘅街灯之下咧，双方对望嘅时候，喺呢个时间咧，全世界嘅时间又嚟停咗一秒啦，咁啊停咗呢个微秒之后咧，佢又开始翻啦。本来就继续运作啦，但系咧呢啲时间就系时间嘅连接唔系好完美啦。喺停同开始嘅时候，佢就话呢个女仔咧喺佢嘅眼神里边闪过一丝游丝般嘅空洞嘅笑容。咁本来咧唔系极细腻嘅审视系睇唔到嘅，但系偏偏呢个男子咧就好心思细密嘅吓，咁啊好敏感地咧注意到，然后咧佢就觉得系呢个女仔咧分心同埋唔爱佢嘅讯息。咁因此咧佢亦都将对呢个年轻女子嘅爱咧收埋喺心里边，唔向佢表白，然后咧就翻到去自己嘅公寓里边，搬到去苏黎世，去佢叔叔嘅银行工作。从此两个人咧行咗生命唔同嘅路啦。咁我觉得呢个当然系一个想象嘅故事啦，但系可以睇到咧佢点样由一个科学嘅理论去变成一个咧系好有感情嘅文学嘅故事。 嗯，有人就话咧呢部爱因斯坦的梦嗰三十个梦咧，其实系演绎咗相对论。咁唔知道究竟我哋睇完呢三十个梦之后咧？是不是真的对于相对论有所理解呢？ 啊，这个就我想先要理解了相对论先不如我们去看看相对论入门，相对论 ABC 之后才可以判断。不过我可以很肯定的就是说这三十个梦里面经常出现那些阿尔卑斯山啊、钟表啊、湖水啊、朱古力啊、酒店呢，就令我很想很想有机会可以去下瑞士旅行。 嗯，所以呢其实这三十个梦里面有不多不少的作品都可以令到我们有所启发的。那不如讲一下这个作品的后 记啊，其实我觉得睇个后记咧都可以有好多嘅得益啊。除咗咧入边会有讲到话同元芳最初系点解可以翻译呢一部作品嗰个因缘际会之外咧，佢亦都咧有一啲文章咧系罗列翻原文嘅英文同埋佢译嘅中文对照。因为我最初睇呢部作品嘅时候咧，我睇完晒个30个梦，睇完晒成个故事，我都觉得佢写得好好。但系究竟佢翻译得几好咧，我系冇办法知道。咁但系咧，同元芳佢罗列咗英文原版同埋佢自己嘅翻译嘅时候，一睇，咦的而且确系发现佢真系翻译得好好。 嗯，我听到呢度咧，第一次发现咧，秋婷你可能系一个读翻译嘅，即系好好嘅料子嚟嘅吓。因为以前咧喺翻译系里边嘅，即系老师同学咧都讲咧话，翻译嘅功能咧吓，就令到人哋唔需要或者唔想去睇翻原文。 系噶，原来 就系话，如果一个人咧有兴趣去比对吓两个译本或者系译本同原著嘅话咧，佢一定系对翻译好有兴趣吓，或者系翻译嘅学者先会咁做嘅。我一方面好欣赏即系你嘅即系呢个。好学啦吓，另外咧，我自己亦都觉得咧，其实我拣呢本书嘅原因咧，就系认为佢嘅中译。譯文咧係好到係唔使睇翻原著嘅，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你睇同元芳老師嘅呢個譯文咧係冇咩缺失嘅嚇。譬如呢個1905年5月10日的夢啦嚇，佢第一句嚇講傍晚有片刻的功夫，太陽依偎在阿爾卑斯積雪的山坳，彷彿火焰摩挲着冰雪，長長的斜輝從山上切下來。越过安静的湖面，投射阴影到山麓的小城。我相信原文是很优美地讲出阳光怎样照射在雪山，然后落到山坡，即是讲个时间的迁移。但是刚才一路听的即是这个中文的句子，正如他在后记所讲，他曾经将一些片段读过给原著的 Alan Lightman 所听。那么 Lightman 教授一听都说，虽然我不懂中文，但是我听你的节奏就已经知道你是很能够保留我的作品的神髓的一个译作，因为在他自己写的时候他都很讲究英文的时候读出来的那种节奏。 嗯，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又未看过这一部作品《爱因斯坦的梦》的话，绝对推介大家去看回这个作品的。其实今晚的节目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都标志着遇见文学冲出去会讲这个翻译作品。 是啊是啊，都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之下，本来是想讲一个科学散文的，那么就开始了讲一个翻译作品。那么秋婷你有什么想法呢？你是不是暗示住我们之后会讲翻译作品呢？ 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接触得多一点。 好啊。 嗯。那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那么希望各位呢听完今集之后呢都可以发翻个好梦。据我所知呢，有人看这个爱因斯坦的梦呢都真的去实践那30个梦的，是吧？ 实践发明的，是吧？ 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8点半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了，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